有些东西少比多好，比如减少垃圾，美化环境；有些东西分比和好，比如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二十分贝， 坐看云起时。 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流。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我粮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碟烟，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南 烟花啥？我在干什么？ 这个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是周杰。好，听众朋友，以出版戏曲唱片而闻名的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啊，最近呢又陆续推出了一批京剧的 VCD， 包括王银秋、刘冰坤、艾世菊三位前辈80年代初在上海演出的全部的《锁麟囊》等一批珍贵的录像。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向您介绍1980年在上海举办的于振飞舞台生活60年纪念演出当中啊留下的珍贵的录像，这就是张君秋、于振飞演唱的《春秋配》。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电话连线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的资深京剧编辑李素英老师，还有著名的学者王嘉熙先生，他们呢介绍这些这个京剧史上的著名演员，同时呢也是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他们听了这些比如 VCD 推出以后听了以后的一些感受。好，那么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直播间呢还请到了一位中国戏曲学院年轻的学生孙婷啊。孙婷你好。 哎，周杰你好。 嗯，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会儿我们将具体聊一聊，就是你听到了李素英老师呢他推出的这 VCD 啊，这个春秋配以后你的一些感受， 嗯， 好不好？ 嗯， 那么首先呢，我们这样啊，先这个连线李素英老师。 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的京剧的音乐编辑李松云老师，他的父亲啊是京剧红声李红春，那么有活关公的美誉。那今天呢，首先我们先接通李老师的电话。喂， 喂， 哎，李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哎，非常高兴的能够在节目当中跟你来进行交流。我知道您现在在上海是吗？ 对。 啊，真是这么遥远啊。刚才呢，我已经向大家介绍了，李松云老师呢是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的京剧音像的编辑。那么您呢，这个出版了很多一些老艺术家的这个珍贵的录音资料，而且这些艺术家好多都故去了啊，而且他们的音乐资料呢，有些效果也不是很好，但是通过您的处理，真是妙手回春呐、啊，让很多的后人呢又看到他们经典的表演。那么最近一年，您出过哪些作品，包括 CD 啊，还有 VCD， 您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好的， 嗯， 最近我 CD 呢出了一个那个程砚秋程先生的那个老唱片全集， 嗯， 还有熊慧生熊先生老唱片全集，熊慧生老唱片全集呢还得了金唱片奖， 嗯， 还有最近呢我着重弄了一批那个 VCD 的节目， 嗯， 就比方那个就是艺术研究所的，因为这些呢都是。其实我这些节目呢，这些节目也都是戏迷朋友们啊，就是给我来电话通信息，他们需要看什么听什么，然后我再觉得这些很有价值的东西都碰在一块儿了，所以出、 嗯、 所以借着你们这儿还要感谢戏迷朋友们对我的这个就是大力的支持，给我信息。 嗯嗯，还真是要感谢他们哈，有他们的反馈，您才知道，做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受到大家的这个喜爱啊。 对， 嗯， 那个 VCD 呢，就是我出的这个这一批，就是前面已经出过了《长坂坡》《陆安州》，还有《战宛城》，还有《小上坟》《石玉镯》，可能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今天你们要介绍的《锁麟囊》《武家坡》， 嗯， 啊、还有关素霜的《阳台风》《花田错》，还有梁惠超的转历城和沙四门， 嗯， 现在呢，最近我又从艺术研究所又买了一批袋子，就是更珍贵了。一个就是于老的和张金秋张先生的《春秋配》，还有就是那个于老的《太白醉写》。记得《太白醉写》，我刚到上海时候我就看了于老的《太白醉写》， 嗯， 我看完了之后，我就好像看完之后我非常的激动，我感觉着这个他把这出戏演的简直是。我就觉得我几天睡不着觉，老是在这个戏的情节里边， 嗯， 就太好了，微妙微肖，好像他就是李太白。反正我，所以这次我看有这个节目，我真是太高兴了。 嗯。还、啊、真是，这个京剧呢是国粹啊，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呢，好多的这个经典的剧目呢都濒于这个被怎么说呢流传不下去的这种现状啊所困扰，但是通过您的工作呢，确实也抢救保留了很多的经典剧目啊，这点您做的贡献真是非常大的，我们是非常的敬佩。 哎呀，谢谢 啊， 大家的支持 啊， 你什么声音吧，其实主要是还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录音那个师傅， 嗯， 他来那个处理那个声音， 嗯， 那个邵善君，他等于是个幕后英雄， 嗯，这个技术上呢，他还是应该说把原来那些那么久远的唱片整个处理完了以后，听起来是那么清晰，这个是不是也挺难的？ 反正主要是一个认真， 嗯， 还有就是机器性能掌握的好，还有就是认真。我们这个邵师傅非常的认真负责， 嗯， 他就是因为他要做一个片子要做很长的时间，如果说没有这个认真负责的精神呢，他要是懒了就不会这么认真了。 嗯，得踏实的做。 精品，哎，他一遍一遍的做，非常踏实。 嗯，我想技术上是一个方面，但是呢，如何编辑啊，如何选剧目啊，很多方面的都是您最后来拍板啊。 对。 那原来呢，您更多的是做一些 CD， 我知道。那这回为什么又要推出 VCD 呢？我想和 CD 相比 ，VCD 呢有它自己的特点，可能制作起来难度和 CD 相比是怎么样的呢？ 那个 VCD 呢，就是难度比 CD 再稍微大一点。 哦。 刨去处理声音，还要处理那个就像。 嗯，对。 因为有时候那声音呢，我们也要拿下来。就是请那个就是录音的师傅把那声音给弄弄， 嗯， 然后像呢还要也要弄，所以呢要等于走两遍了， 嗯， 就是反正那个我想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就是最好的，就是再也没法弄了，就没办法了， 嗯， 就是奉献给大广大的戏迷吧。 嗯， 并且把那个，因为我现在觉得这批节目非常珍贵，我特别希望最好的那个情况下，就让大家伙看。 嗯， 也使得能够让大家伙知道原来的那个老艺术家是怎么个好法，现在的那个年轻演员当然也有他们的好的，也应该去学的地方，应该看到这些，应该怎么学，就是怎么去那个更提高自己。 嗯， 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很大的那个就是那价值的。 对对，这也是您制作这些CD 也好 VCD 也好的这个初衷和目的是吧？ 对， 嗯嗯，那么我想呢，确实咱们搞这个也可以称其为一个事业啊，应该说报酬也不是很多，甚至呢，可能他欣赏这些作品的圈子范围也比较小，最起码得戏迷是吧？很多年轻人呢，可能他对这个还真是有些距离，因此呢，您付出这么多，可能呢，在这个业内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如果再扩大一些的话呢，可能您付出这么多，但是呢，得到的却非常少，那您真是想过？我既然这样的话，我还弄他干嘛呀？ 这些呢，我倒没想过。我想的只不过是为了事业。 嗯、 我觉得钱呢，因为反正你总归要凭良心工作吧。 嗯嗯。 因为我看京剧现在呢，的确是好，每况愈下。 嗯。 所以我希望多出点好的，让大家伙知道过去怎么好。所以呢，关于钱的问题呢，我这个人倒是从来没考虑。 不是太注重哈。 在你还有就是卖多少的问题呢，就是只要它保本了就成了。 嗯， 我觉得，并且呢，我们这还有就是呢，我们公司呢对戏曲也比较重视。 嗯， 所以呢，我们公司的意思就是说，戏曲呢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强项了。 嗯， 那个在大家伙努力之下，戏曲呢好像在国家呢我们公司算第一位，所以呢我们也不想失去。就是能够拿别的钱，如果不够拿别的钱去补充，领导也是要做的。 嗯嗯， 在这点上是领导，就是说要精品，要出精品，要精编精选。 嗯， 然后就是那个给大家伙知道，这是国粹嘛， 嗯， 应该宣传。 对，应该扶植。啊，我想看来咱们这个中国唱片上海公司京剧音像这个单位呢，对于京剧呢还真是非常的尽心尽力的在推广它啊，在扶持它，真是对他们的辛勤工作呢我们也是表示感谢啊。那么李素英老师，我想呢您这样利用一点点时间呢简单介绍一下春秋配还有这个武家坡这两部戏，通过您这个整理完了以后推出，您觉得它最大的亮点在哪儿，人们在欣赏的时候你觉得它在哪一点是更加的吸引人？ 一个呢，春秋配我觉得呢最大的亮点就是两个大师同时一块那个合作的。 嗯， 他呢就是于老呢，他因为他是昆剧的那个就是大师了，京剧他也演，因为他呢有昆曲的独到的地方，所以他的唱念咬字啊还有韵嗓用气什么的呢，他都是有跟京剧的小生，那他有独特他自己独特的风格。 嗯， 就是跟那个张君秋张相一块合作呢，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等于 非常难得的一个组合， 难得的这么一个机会。 嗯嗯， 正好我在艺术研究所看到嘛，当然我就觉得这个等于经典的绝唱了。 嗯嗯， 就是， 而且他们两位都已经走了， 已经都故去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保留的价值非常的大。 嗯嗯， 您说还有 后面是武家坡，就是张文娟老师和李强华老师的。 武家坡呢，就这出戏呢，我觉得当时张文娟老师唱得非常的好。 她是个男老生是吧？ 女老 啊，女老师，对，她是个女老生啊， 对， 女老生。嗯， 她呢，因为她到美国她儿子那儿去了，所以呢，她留下的资料也挺少的。 嗯嗯。 那么正好有李强华李老师呢，正好因为于老当时那什么，他为了照顾于老，就牺牲自己，一直也在台上也没怎么演。 嗯嗯。 正好他们俩人合作的这个呢，我觉得也是很难能可贵的。 嗯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出戏呢，一个就是能够让那个张文娟张老师呢，就是有东西就出来。 嗯。 因为他现在岁数也大了，又在美国，再弄什么东西也很难的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弄的这出戏呢，也是很经典的。 嗯嗯， 大家伙如果看了呢，就觉得就能知道他唱的非常的好。 嗯嗯，而且这两位目前还都健在。 对。 嗯嗯， 虽然健在吧，但是他也不演了。 对对， 那个张老师嘛，也虽然有时候回来吧，他回来也跟京剧也不搭嘎了，到美国去了。 那年龄也都大了，这两位现在都多大年纪了？ 哦，这个好像已经都70多，我、哦、这个具体我不大清楚、 哦， 我脑子老不在岁数上。 嗯，好了，那么李思云老师，刚才呢我们谈了很多啊，这个最后再向我们的北京听众再说几句好不好？ 好， 嗯， 首先呢，我要感谢北京的听众，因为他们经常甚至于打长途电话跟我联系。 嗯， 一个是鼓励我继续出，还一个就是一直支持我出什么袋子，或者给我信息，还有出的不对的地儿马上也给我指出来，出的好的地儿就鼓励。所以我觉得呢，这他们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啊。 嗯， 所以我借这个一定要对北京的观众啊，就是帮我谢谢谢谢再谢谢。 嗯，啊，真是感谢您。就是北京的观众啊听众啊知道您的是越来越多，因为您对京剧为京剧呢干了的事情也是太多了。而且刚才您无意当中呢，您提到您说您好像脑子里没有什么年龄的概念，我想您可能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是太忘我了。我估计您呢也应该有一定的年龄了是吧，但是呢这么玩命的干呢也要注意身体。好不好， 谢谢， 终究咱们还是上了点年龄的人了。 好， 嗯， 谢谢， 好，那谢谢您李老师。 哎，好， 嗯，好好好，再见。 好，再见。 嗯，好，那么刚才非常愉快的跟李老师呢进行一个交谈啊，我想在交谈的过程当中的孙婷你也听到李老师的话了、 嗯、对对对， 那你有什么感受啊？ 怎么说呢，我觉得挺感动的， 嗯， 也挺感激的， 嗯， 你说就您刚才说的，李老师这么大岁数了哈、啊、为这个又不为钱、 嗯、 图什么呀， 就是啊， 对吧， 嗯， 就是但是对我们戏迷来说，这给我们一个享受， 嗯， 对吧，我们看了这么珍贵的资料，而且他一直在强调说这是一个范本， 嗯， 对，给青年演员看，给谁看，给戏迷片友看，非常珍贵这些东西， 嗯， 所以说我就是对李老师怎么说呢，就是感激， 嗯， 然后感动也是。 是的是的。那我想李老师要知道呢，有孙婷这么年轻的啊，对戏这么爱的这样的年轻人，他肯定也会特别的高兴的啊。 嗯嗯、 孙婷我知道呢，你是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的学生，而且呢自己在平时在自修在学习这个你的专业的同时呢，对于这个唱戏也是非常的喜爱，比如说 对对、 还喜欢程派。 对对对，我挺喜欢的， 挺喜欢的。一会儿有机会的话，给我们来一段啊！ 好， 这样、嗯、咱们现在呢，先听一听这个《春秋配》，就是张君秋和于振飞合作的这版，咱们听一听。 好的。 Oh, yeah. 好了，那么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由李素云老师整理的，由张君秋和于振飞呢共同合作的《春秋配》。我知道呢，这场演出呢是在80年，应该说已经有20多年了啊。 对。 这么长的时间，现在我们听起来这段录音呢依然是那么清晰。我想这是后来呢李素云老师和他的这个合作者啊一起呢，真是费尽了很多的心思才搞成这个样子啊。真是向他们表示感谢，否则咱们真是听不到这么清晰的录音。 功不可没， 功不可没。 对， 好，那么关于这场演出的一些情况，下面呢，我们还是电话连线王嘉熙老师。说到这个王嘉熙老师啊，他是上海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是一位学者，是京剧评论家，对这个荀派啊有很深的研究，人称是荀门卫士嘛。那么70年代末呀，他开始和于振飞合作，帮助他呢整理这个大量的艺术资料，并且呢参与组织了于振飞舞台生活60年的纪念演出。好，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还是请王老师自己来说吧。王老师您好。 您好， 哎，今天呢，他呢整理这个大量的艺术资料，并且呢参与组织了于振飞舞台生活60年的纪念演出。好，关于这个情况呢，我们还是请王老师自己来说吧。王老师您好。 您好， 哎，今天呢，这个由于种种原因，您也是到不了我们直播间是吧？您现在在哪儿？告诉大家。 我在上海。 您也是在上海，也是非常遥远是吧？那我想请王老师呢来说一说，就是比如这次演出呢是您亲自参与了，您描述一下当时呢演出的盛况，以及为什么搞这么一场演出。 说到这场演出呢，还要从1980年于先生的演剧生活60年纪念活动说起。当时呢，中华人就是于先生这次演剧生活纪念活动啊，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剧协和上海市文化局、上海文联、中国剧协上海分会联合主办的。这个纪念活动呢，有三项主要的内容。一项呢是纪念大会，一项是于先生演剧生活，于先生舞台艺术的研讨会。第三项呢就是这个纪念演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啊，那么最高规格的一次啊，就是对于老艺术家的一个个人演剧生活的一个纪念活动。大家知道文革前呢，就是曾经给梅兰芳、周锦芳两位大师搞过纪念活动。这是那两次纪念活动以后呢，文革以后的第一次。 文革以后的第一次。 第一次高规格的纪念活动。这次活动呢，意义很大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对于先生一个人，这个对京昆艺术的重大贡献的一个肯定，而且呢是文革以后呢，它标志着当时一种这个中国戏剧的复苏和重新振兴的这样一种状况。 看来是意义非常重大了。 意义非常重大。 嗯， 我当时呢，就是，因为这个，文革过后呢，就是市里头组织一个为于先生，为于先生做艺术记录，于先生的这个艺术做记录的班子，就是交由我们上海艺术研究所负责，我呢具体负责这个艺术记录的小组。 嗯嗯。 所以呢，也就是全程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啊，从筹办策划开始啊，全部的工作。 嗯。 那么纪念演出呢？我们现在重点就讲讲这纪念演出。纪念演出呢有五场。 哦，当时有五场。 有五场。 嗯。 纪念活动呢是从1980年的4月15号到4月19号。 哦，5天的时间。 所以有五场演出，五场演出呢是三场昆剧，两场京剧。 嗯， 演员呢是就是荟萃了全国的全国各地的这个一些精英这个也有老中青各方面的这个艺术家们。 嗯， 那么于先生自己呢就有两个剧目，示范演出两个剧目。也就是他在京昆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作，在昆剧方面，昆剧呢，就是请他演出了《太白醉写》，京剧呢，请他演出了，齐双慧的《写状》这一折。 嗯。 这一折呢，当时就是大家认为呢，最理想的人选呢，就是由张君秋先生呢和他来合演。 嗯。 那么，后来的春秋配呢，就是为什么加演了，后来又加演了一场，又演了春秋配呢，就和这件事情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嗯， 当时为了约请张先生呢，我们上海艺术研究所的所长张立辉同志啊，就是专门到北京去拜望张先生。 嗯， 那张先生就欣然同意。以后的事情呢，就是具体的事情呢，当时因为还不像现在，就是有长途电话比较方便。 嗯， 那时候就是由 来回跑了。 是。 嗯， 就不是就由我和张先生直接多次通信。 哦，通信啊、哦、 通信来那个研究一些剧。 当时张先生有多大年龄了？ 张先生是1920年生的，当时80年的。 哦，60岁了。 60岁。 嗯嗯， 整整60岁。于先生当时78岁。 哦，于先生都78岁了。 于先生是1902年生人。 嗯， 那么就是由我呢和张先生直接联系， 嗯， 都是通信联系。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张先生这些亲笔信。 哎呦，真是非常珍贵啊！ 就是， 嗯。 后来张先生到上海以后呢，就是我们觉得有一个具体的事项啊， 嗯， 不是很容易处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于先生跟张先生曾经长期合作。 嗯。 可是在过去的合作里面嘛，都是一般常规都是这样了。 嗯。 都是旦角的名次呢在小生的前面。 嗯。 这次我还是一般经济界都是这样。因为比如他们三位合作，总有马先生挂第一个名字。 嗯。 第二个是张先生，第三个是于先生。 嗯。 那么这次呢，由于是张先生在文革以后呢第一次到上海来，而要和观众正式见面，那么他们的名次怎么排练呢？我们就有一点那个 为难了。 嗯，有一点就是怎么把这个问题处理得更好一些，是吧？因为我们的事先印的这个节目单呢倒是比较好处理的。 嗯， 因为那个节目单上去所有的剧目啊，因为它里头名家很多了，那个节目单所有的那个名字都是用出场先后来排的。那么我们要正式的登报宣传呢，这里就有一个名次的问题了。 嗯， 但是等我们跟张先生就是我那时候每天都去锦江，每天都要去锦江看张先生了。那么我跟张先生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嘛，张先生非常那个主动的就表示呢，说我这次到上海来呢是参加于先生纪念活动的。 嗯， 说当年我们合作的时候呢，于先生在昆曲方面给过我很多帮助， 说这次我又是来参加活动，我呢又是从年龄上讲呢，我又比较比于先生小很多，是吧？ 嗯。 所以呢，我的名字应该放在后面。 哦。 于先生名字应该放在前面。 嗯嗯。 那么这样，我就是当天我就是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野居生活六十年纪念的组委会，也汇报给于先生本人。哎呀，于先生当时非常感动。 嗯。 非常感动。嗯，当时于先生就是说，他说，我想这次能不能那个刘君秋啊，在上海能够再演一两场，这样呢，我就给他配一次戏，那么演一个他更重要的一些的戏，那么于先生就考虑到了春秋配，那么组委会呢，实际上也有这种想法，因为张先生第一次到了上海嘛，就是想如果能留张先生多演一两场嘛，那是很好。啊，那么我把这个情况跟张先生讲了，他也非常高兴。 嗯， 后来我们就又一次的来策划这两场戏。 嗯， 那么就是一场呢，就是考虑由张先生领衔主演《龙凤呈祥》，就由这个严少鹏老师啊演鲁肃， 嗯， 张学金演乔玄，汪正华演刘备，另外一场呢，就是一场折子戏，就是于先生提出来的陪张先生演春秋配。 嗯， 那么前面呢就是还要有几个剧目了，当时呢就是因为80年呢，于先生和李强华老师结婚了，那么李强华老师呢，大家知道也是上海非常熟悉的一位程派表演艺术家。 嗯， 他呢自从那个1962年在上海演出呢，就是也在上海舞台还没有露过面，那么这次纪念活动呢，乔华老师历来是非常谦虚的了，那纪念活动里的节目呢他就没有安排，那么大家动员呢说，是不是既然这个这两场演出等于是纪念活动的一个外延了，是不是请李老师呢也演一个节目，所以就在那个在这个折子戏专场里面呢，就是前面呢又安排了三个戏。 嗯嗯， 就是第一个戏呢，就是由张学金先生主演的《赵氏孤儿》的一折， 嗯，《 道姑》一折。第二个戏呢，就安排了李强华老师的《武家坡》。 嗯， 第三个戏呢是童芷苓老师主演的金玉奴的救妻接亲和那个别家赴考这两折。 嗯， 那么这里的配演呢，也经过精心的策划和研究了，就是当时就是考虑，因为强华老师到上海呢是安排在上海市戏剧学校工作的，而戏校当时呢那个张文娟老师呢是也是上海观众很熟悉的一位老艺术家。 嗯， 那么大家觉得如果李强华老师和张文娟老师合作的一定是非常精彩的，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 武家坡， 还 真是。那么刚才呢，这个汪嘉熙老师呢，把这个1980年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呢在上海举行的于振飞舞台生涯60年演出的这个情况呢，非常具体的来谈了谈。那么我想啊，这个王老师，您现在听了这个李松英老师整理出版的这个《春秋配》和《武家坡》，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我觉得真是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 嗯嗯， 我觉得这次碟片的声音效果做的是非常之好。 嗯嗯， 因为李松英老师呢一直有一个有精品意识，他在执行这个做这个责任编辑方面呢，一直是在处理这个老板节目的时候是非常精心的。 嗯嗯， 那么当然主要这些节目还勾起了我对当时的这个种种的回忆了。 嗯嗯， 看着觉得非常亲切。 嗯， 而且我认为呢，从目前舞台的情况看呢，我们更应该向这些老艺术家学习。 嗯， 因为他们当时演出呢确实是非常精彩的。 确实真是非常的精彩。我听我们的编辑说啊，当时呢这个演出啊，他在上海的时候看了，说这个真是盛况空前的。您简单说两句好不好，描述一下。 好的。 嗯， 就是 那个，因为这两出戏，这两出戏的这个，就我先不说祭奠演出了，因为那是全国有很多专家啊，什么都来看戏。 嗯， 就这两场就是我们又是增加了这么两场演出了，那是一贴出来戏码，马上就是门口的观众排队啊，通宵啊，是吧？很快就是全部爆满了剧场里面。在演出的时候，那个剧场里非常轰动。 嗯， 我觉得这从那个这个现在的碟片里都可以反映， 能够感受得出来 啊。您看，就是像于先生出场啊，张先生出场啊，张先生唱的时候那些台底轰动的状况啊， 嗯， 都反映得出来的。 对，王先生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不得不打断您了，真是不好意思。刚才您说那个盛况啊，我想呢，用语言描述啊，还真不如咱们听一下好不好？正好我们现在手里呢有这个于振飞还有张君秋他们两位艺术家呢合作的这个春秋配，当时就录到了这种盛况的一些感受，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 好的， 嗯。那个王老师啊， 哎， 你刚才您听到了是吧？ 听到了。 哎呀，真是盛况空前呐！我想现在这样的这个演出的盛况真是很难见到了。 是的，是的。 嗯，当时真是非常的精彩，是吧？ 嗯、 也是不是得到了各界的好评？ 那当然。 嗯，可当时于老真的已经都78岁了，当时啊。 就是。 哦，那么大年龄依然的表现的是、效果那么棒，也是他的功力的一种表现了。 当然。 好，那么王老师啊，真是打扰您了。您看，你从上海呢这么晚还给您打去电话。那么最后向我们的北京听众说两句好不好？ 我觉得我们现在重新欣赏那个于先生和张先生的这个演唱啊，就是我觉得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嗯， 比如咱们就说于先生刚才这个这几句唱了什么，你看他在声音造型上啊。就是非常富有他自己的这种特点， 嗯， 那他是发挥了他自己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一种这个艺术表现， 嗯， 艺术表现的一些特点，因为他的嗓音锻炼呢，就是具有深厚的基础跟扎实的功力， 嗯， 他呢当时就是继承了京剧小生啊大小嗓结合的这样一种传统。但是他对这种京剧传统里所说的龙凤音呢，又做了他自己的必要的改进。 嗯， 他呢 扩大了小声的音域，借鉴了昆曲啊，有一种叫大官声，就是因为他经常演的又带胡子小声那种演唱的特点，他把它引入到京剧里面来，而且他经过长期锻炼，你看他到那么大年纪还有这样的表现力， 对， 我觉得这些呢是非常值得我们现在的青年演员学习的， 没错，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向一些老艺术家来学习了。 对， 好，那么王老师也只能说到这儿了，实在是太对不起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咱们再细聊好不好？哎，那王老师咱们先聊到这儿。 谢谢。 好，谢谢您。好，再见。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以出版戏曲唱片而闻名的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啊，最近呢又陆续推出了一批京剧 VCD， 包括王银秋、刘冰坤、艾世菊三位前辈80年代初呢在上海演出的全部的锁麟囊等一批珍贵的录像。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原本呢要向您介绍1980年在上海举办的于振飞舞台生活60年这个纪念演出当中留下的一些珍贵的录像，比如说张君秋、于振飞演唱的春秋配，那么刚才呢大家已经听到了，本来还想介绍张文娟、李强华演唱的《武家坡》，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这个张文娟和李强华演唱的《武家坡》呢，我们准备在下次节目当中再做介绍啊。那么今天咱们就具体说说《春秋配》吧。那么说到《春秋配》呢，刚才呢我们已经连线了李素云老师，他谈了谈的出版这个 VCD 前后的一些经历，以及他这么多年来呢从事对于老的一些京剧艺术家呢，把他们的一些经典剧目呢重新整理以后推出的这个事儿啊。他说了说，另外呢，关于这个王家西老师呢也是当年的亲自参与者，也谈了谈当时的那个盛况啊，当时的那个经历。那么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当时演出的这个录音，那我想呢，这个孙婷，你是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的学生，今年刚多大？ 我今年周岁20岁 啊，今年刚20岁，这是小字辈了。那么听了刚才呢，于润飞还有这个张君秋两位先生他们演唱的《春秋配》，我想你也是自有感受啊。 对， 而且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呢，我们也曾经交流过，比如说《春秋配》呢，原来的梅兰芳啊、黄桂秋啊，都演唱过，加上刚才我们听到的张君秋这个版。 对。 另外小生这部分呢，像于振飞啊，还有。 对，江派也唱这个戏， 江妙香， 对江妙香先生， 他们都唱过。那不同的版本呢，当然有不同的特色。那听这个版本，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是觉得吧，你比如说那个像于先生这次跟张先生合作这个，那就是张派春秋配。他张派春秋配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张先生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跟以前的比起来，但是你像。梅先生的春秋配啊，他只是留下了老唱片，并没有说全剧的录音这样留下来。现在能听到的全剧的录音，那个只有黄桂秋先生当年的那个演出那个录音，这个天津做的那个音配像嘛，就已经为这个配过像。这个我买过听过，就是他，但是那时候已经是黄先生晚年的那个录音了。就是但是黄先生在40年代吧，好像也灌过唱片，就是。春秋配的南梆子好像一套的唱片，那个时候那个嗓音特别甜美，是非常非常棒的。张派春秋配吧，就张先生这个张先生春秋配，就是说现在咱们能看到的就有两个录像，咱看的这个是于振飞那个跟给那张先生量的，还有一个呢是江派弟子，就是那个刘雪涛先生，这就是应该说是张先生的，就是当家小生了，一直跟张先生合作的这么一个老先生。他们也合作过一个春秋配，这个录像我也看过。就是说综合几个版本来看的话，我觉得梅先生的春秋配呢，因为是老唱片吧，那个时候他留下的可能是比较老吧，那个老呢就是说。比如说比较规矩，它规矩在哪儿呢，就是按照老本子来。那个因为春秋配是个大戏，是个非常老的戏嘛。然后黄先生呢，黄先生是陈德林的嫡传，是那是应该说在戏曲界也是非常，现在因为有黄派的一说嘛。黄先生嗓音特别甜美，他来表现江秋莲这个人物呢，就是说 跟张先生我觉得也有相近之处， 嗯， 因为他们的嗓音都是甜美，尤其张先生高宽亮。 嗯， 但有一点呢，我觉得我是个人来说哈， 嗯， 我是最喜欢黄派的春秋配。 哦， 对于张派春秋配为什么呢？因为张先生他那个吐字行腔啊，他走清音， 嗯， 他的四声呢不是按胡广韵唱， 嗯， 我可能是个人的感受，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就是说规矩的那个用胡广音去唱，所以说我欣赏梅先生跟黄先生的， 嗯， 但张先生有他的好处什么呢？就是说他的腔美， 嗯， 哎，黄先生腔也是，但是就是说黄先生的腔那个平稳，而张先生腔有那种人说那种大起大落那种感觉， 嗯嗯 嗯，在小声这方面呢，于先生这次刚才咱们听了，如果说我刚才因为我一直是看录像嘛，我很震惊，为什么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不看录像的话，我就听了录音，我不相信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 就是 出来的声音， 嗯嗯嗯， 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 非常年轻， 对对对，而且这几句余派西皮摇板唱得真好， 嗯 嗯，底下观众那声那个喝彩声咱们也听到了。嗯，对于先生的京剧呢，啊，好多人都不承认，为什么？因为于先生一直是以昆曲好像闻名， 嗯， 但是我觉得应该说明一点，于先生那个京剧并不差，为什么呢？他的老师啊是当年的小生魁首程继先先生，他是拜程先生的，非常规矩。程先生于先生最著名的小生戏呢，就是京剧小生戏，就是穷生戏，就是。程继先生亲传他四个穷生戏，就是那个豆汁记，就是演墨吉，然后那个秦淮河演安道全，然后那个还有那个打直上坟，他演那个陈大官，就状元谱，还有一个呢是那个什么来着， 想不起来了， 对，反正就在嘴边，哦， 嗯， 那连声殿， 连声 殿那王明芳，好像是这四个穷生戏是于先生最拿手的，他的唱腔吧，就是他，因为刚才王先生也说了，他从昆曲过来的，他有一定书卷气，你知道吗？就是让你觉得特别儒雅，所以他来演那个李春发这个人物啊，给张先生量非常的规矩，非常的大气，在台上，你要是看录像也能看到。那就是说，从二位的合作来说呢，因为这是生旦对儿戏嘛，就是非常非常那个传统的一种形式。但是他李春发虽然是个配角，但于先生演得很规矩，一点都没有说，因为大角我觉得都是这样，台上台下讲究一颗菜嘛，对，他是给人凉气吧，我也要规矩，而且我觉得于先生的那个他的舞台感受特别好，因为我看过，我应该说是于先生的超级粉丝，你知道吗？然后我看过于先生非常多的戏，有些戏，尤其是这是八年代后期，他做过好多那个艺术片似的，就是进场的那种，进场的录音呢，我认为吧，就没有他这些现场的好，因为进场的录音，可能是演员缺乏一种，我老觉得他可能是因为拍摄那机器啊什么， 一些局限性， 对对，他不太在状态，而留下的所有的实况，于先生表现都特别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跟那个刘冰坤还有那个童芷苓先生，演过一个豆汁记，他在里面演墨吉，然后我是非常喜欢于先生这老人，特别喜欢，特别欣赏他的戏，但是我看那个戏的时候，我就特别恨他，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就不应该演，他怎么就那么坏？就是这个人演的，哎呦！但是你想想，我看过那么多的，就是说穷生戏，就是这个戏，但没有一个人给我那种感觉。而那时候，于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 就是从角色出发， 对对对对对， 淋漓尽致的表现了角色的本身。 对对对对对。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刚20岁的小孙婷啊，说的真是条条是道，而且呢，性格非常直率。 嗨， 那么我想呢，确实不同的版本呢，应该有不同的特点， 对对， 特色都是不一样的。 对，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后辈、小辈来讲呢，都要广泛的学习， 哎，对对对对对， 那么吸收他们的这个好的东西啊，有些东西呢，我们也要这个怎么说呢？要是继承的发展， 对 对, 对， 好不好？ 对对 对, 对，继承。 好了，那么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呢向大家介绍了啊， 就是最近呢，咱们出版的戏曲唱片而闻名的这个中国唱片上海公司，他们又推出了一批京剧 VCD。 那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是这个张君秋、于振飞演唱的《春秋配》。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下次节目我们再接着介绍什么武家坡呀、锁麟囊啊等等的，一一向大家呢来谈。 嗯， 好了，那么真是我们也希望呢，这个 VCD 的推出呢，能够使老艺术家们的演出这些精彩的经典剧目呢，得以传承后人，永远的流芳百世啊。 嗯嗯。 为什么转不开这轮月马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昆曲选段，先请听《牡丹亭·游园》，华文怡、金彩琴演唱。

Thank you. 最后请听张敬贤演唱的《窦娥冤·斩娥》。 不必